暂时状态。截止目前，大兴机场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总体平稳有序，主要工作开展如下：一是在北京市的指导下，成立了疫情防控大兴机场前方分指挥部，联合组建专班团队，将首都机场联防联控机制延伸拓展到大兴机场，协同大兴机场地区民航行业各单位和北京市地方政府相关委办局搭建平台，整合资源，专业指导，统筹协调，健全机制，持续完善，形成了一体化的疫情防控指挥联动机制。二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和措施的基础之上，按照民航局北京市疫情防控最新指示和要求，及时更新升级了大兴机场疫情防控的标准和程序。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只有国内航班保障，没有执行国际客班和货班，针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进港航班，严格参照民航局针对国际航班提出的是指定是固定两集中的标准实施保障作业。三是在航班运行期间，航站楼全楼送新风，定时对值机、安检、行李厅、卫生间等区域进行反复消杀，每周定期对相关区域开展多频次环境采样，现场工作人员疫苗接种率100%，全员定期核酸检测覆盖率100%。本月至今已经开展了三批次环境采样，开展了两批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四是根据各地疫情防控政策和市场需求因素，目前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5个城市飞往北京大兴机场的航班，具体城市包括沈阳、南京、扬州、海口、常德、张家界、成都天府、宜宾、无锡、大连、烟台、绵阳、芜湖、宝山、上海浦东。五是按照疫情防控大兴机场前方分指挥部的要求，利用国际翼子栏局部空间，研究制定了大兴机场应急专用通道及转运程序，确保有效处置相关特殊情况。昨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对大兴机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现场督导检查，后续大兴机场将按照综合组、民航局、北京市的相关指示精神，及时结合疫情发展的形势和最新政策，持续夯实疫情防控的责任，落实各级疫情防控的要求，确保大兴机场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平稳可控。以上是大兴机场的情况介绍，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文武的介绍。下面呢，有请大兴区副区长韩欣欣介绍大兴区疫情防控的具体举措。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面对本轮突发疫情，大兴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由常态化防控转为应急状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快、严、准工作标准，全面升级防控措施。现将我区疫情防控情况通报如下：一、持续强化机场周边及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对机场周边及重点区域采取分级管控，将礼贤镇、于法镇、魏善庄镇、庞各庄镇紧邻机场或机场工作人员居住较为集中的6村9社区两酒店划分为一级风险区域，采取封闭式管理，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区域内3.4万人每周2次核酸检测。礼贤镇、于法镇其他59村3社区为2级风险区域，外来人员限制进入。区域内5.6万人每周1次核酸检测。7月30日起，上述4镇启动核酸检测，目前已采样16.9万人， 已出结果 15.8 万人均为阴性，同时建立了机场从业人员在我区分布情况台账，共摸排登记 1.2 万人。二，充分发挥前沿哨点监测作用，加大诊所、药店哨点监测预警，做好就医购药提示和信息登记，落实预检分诊，严格流行病学史问询，对涉疫风险人员落实闭环管控措施，全市首创大兴区购药登记管理系统，实现零售药店个人购买退热、止咳、止泻等药品实名信息线上登记，每日专人核查，落实重点人员跟踪随访、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自去年十月系统正式上线以来，累计监测风险人员28.8万人，切实做到高风险人群早发现、早报告、早检测。三，夯实筑牢医疗机构疫情防线，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加强就诊人员信息排查，对风险人群第一时间落实管控，同时按照一院一策、一科一策、一人一策、一病一策，落实医疗机构全员全流程全环节管理，同步将护工、保洁等第三方工作人员纳入重点管控名单，确保无纰漏。针对院感防控督导工作，专家指导与监督执法并行，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进行全覆盖式督导检查。7月20日以来，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机构进行严肃处理，已停业诊所门诊部13家。四，从严从快加大风险人群排查管控，采取自主摸排、大数据派单相结合方式，加大排查力度。对于大数据派单，切实做到当日派单、当日排查、当日管控、当日核酸检测。自7月20日以来，已落位管控20000余人，发挥基层网格化作用，全区开展自主摸排，以摸排上账有确诊病例地区返新人员5685人，做到应查尽查、应格尽格、应管尽管，不漏一人。快速开展流调，对判定的密接、次密接人员第一时间进行集中隔离观察。截至8月7日12时，全区共启用集中隔离点12个，落位管控密接133人，次密919人。五，严防传播风险，强化社会面防控，优化社区卡口设置，巩固3班倒4件套工作制度，全区2735名机关工作人员下沉社区村，充实基层工作力量，抓紧社区防控篱笆。全区公共类场所全面实行预约分流，大型商超、市场、七小门店从严落实扫码测温、一米线、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稳妥推进疫苗接种。我区对9类重点人群中未接种疫苗人群已实现动态清零，对18岁以上超期未中2针剂人群，采取点对点、人对人方式强化追溯，同步做好12岁到17岁在校及非在校人群接种及摸底工作。截至8月7日12时，全区累计为12岁以上人群接种270.71万剂次，全程接种率达到93.82%。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兴区副区长韩星星的通报。下面呢，有请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通报涉疫案例。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疫情防控是当前全市的重中之重，为有效维护疫情防控期间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北京警方积极履职，依法严惩各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并向社会发布通告，但仍有个别人心存侥幸，知法犯法，严重干扰疫情防控大局。7月28日以来，警方共办理 涉疫违法犯罪案件19起，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10人，罚款2人。有的拒不执行有关进出境、进出京等疫情防控的决定、命令。如7月下旬，我市某公司组织员工前往张家界旅游，月底返京后，上述员工向社区主动报告，并进行核酸检测、隔离观察。但是该公司2名员工，齐某女38岁，谢某言女22岁，为严格遵守居家隔离的要求，又违规外出旅游聚会，目前2人已被集中隔离，待隔离结束后将依法处理。有的置防控大局于不顾，不报、瞒报、谎报行踪轨迹等涉疫信息。如8月5日，王某亮，男38岁，在乘车通过房山区长流路临时检查站时，为掩盖曾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事实，使用他人行程码截图，企图蒙混过关，被当场查获。目前该人已被房山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有的不按要求执行疫情防控措施，违规进出封闭式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如8月5日，卞某伟，男39岁，在意图进入海淀某单位时，因曾途经中高风险地区，且未持有有效核酸检测证明，被防疫工作人员阻止。后其为逃避检查，翻墙进入被查获。目前该人已被海淀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有的扰乱防疫工作正常秩序，侵犯防疫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如8月5日，丰台某社区居民刘某兰，女57岁，为发泄个人不满，故意辱骂推搡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并殴打到场处置民警。同日，朝阳某村村民王某林，男49岁，在骑电动车入村时，不配合验码登记，持车锁将2名防疫工作人员打伤。目前2人已分别被丰台、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有的为吸引眼球、博取关注，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编造传播涉疫虚假信息，如8月5日，网民朱某飞，男30岁，在微信群发布信息称，海淀多地包括某知名互联网企业被紧急疏散，应有人确诊新冠肺炎，经调查核实，上述消息为朱某飞臆测、编造、散播，造成了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该人已被石景山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此外，针对网传某高校教授携妻子闺蜜去三亚旅游确诊新冠肺炎的情况，经调查核实，系葛某飞，女39岁，拼凑编造的不实信息。该人已被西城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守住法律底线，约束个人行为，就是对防疫工作的最大贡献。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措施， 既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社会、对他人负责。战役当前，更需要我们坚定信心，同心同向，共筑首都疫情防控坚强屏障。希望广大市民群众从自身做起，主动履行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对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北京警方将依法严肃查处。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的通报。下面有请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明慧介绍通州区疫情防控的具体举措。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自觉对标首都疫情防控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努力做到保障安全、服务群众，切实守好守牢首都的东大门。目前各项防疫工作平稳推进，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情况。一、加强组织领导，优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境外关联本地疫情发生后，通州区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从常态化运行模式迅速转换到应急响应状态，优化完善一办十七组指挥协调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区乡镇街道社区村三级防控体系，强化联防联控，严格落实日调度、日报告制度，每天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判疫情形势，检查风险人员管控情况，对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强化管控措施，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确保防疫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二、全覆盖精准摸排致密致牢防控网络。一是坚持从严从快，形成社区防控排查闭环，紧盯全国疫情发展形势，按照中央市委有关防控要求，第一时间对有关重点人员进行排查，滚动式开展敲门行动，对周岗风险地区进境人员上门摸排，严格逐人核查，形成全面摸排、逐级报送、检查反馈的闭环排查机制，确保不漏一人。坚持快速反应，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次密接者，即查即检、即转即隔，快速管控到位。二是坚持规范严谨，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服务，成立集中隔离观察点管理组，点位设立专班，专职化、专业化、规范化、固定化配齐配强力量，明确信息联络、防疫消毒、健康观察、安全保卫、检测转运、人文关怀等工作职责，对内部区域设置、工作流程、质量控制、应急响应等各项工作提出规范要求，保证集中隔离观察点规范安全开展工作。三是坚持信息互通，科学构建核酸检测筛查体系，制定并下发了通州区新冠病毒核酸全员检测工作方案，构建全区1+22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体系，形成统筹安排、信息核实、及时反馈、紧盯落实的闭环核酸检测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应检尽检，组建1894人的采样队伍，合理设置采样场所，确保应急状态下核酸检测任务迅速完成，设立传染病监测点位108处，扩大新冠病毒核酸监测覆盖面，加强对冷链从业人员、医护人员、农贸市场、七小门店等重点人群监测。7月20日以来，累计开展核酸检测 16.5万人次，其中应检尽检2.7万人次，院检尽检13.8万人次，结果均为阴性。四是突出重点领域，强化社会面防控措施落实，严格各行业管控措施，压减控制论坛、会议、培训、演出等聚集性活动，加强公共活动场所管理，特别是针对商务楼宇、餐饮、商超以及七小门店等重点区域和重点点位加强督导检查，督促佩戴口罩、测温验码、限流控距、通风消毒等措施落实到位，不断加大公开曝光和通报处罚力度，强化宣传动员，利用广播、宣传栏和新媒体平台等宣传阵地，传播防疫科普信息，印发各类疫情防控宣传海报3.6万份，引导群众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全面提升全社会防控意识。五是加强联防联控，筑牢外围风控安全屏障，依托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主动与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公安机关对接，统筹加强进京车辆人员排查，采取即警入京的方式，协调北三县公安机关抽调力量，协同我区外围查控工作。同时，在三河燕郊地区启动2处公交集中查控点，抽调警力与三河市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查控，最大限度为通勤人员提供便利。三、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成效，统筹全区纪检监察力量，全面强化监督力度，坚持精准监督，把重点落在找问题、查问题、改问题上，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纪律保障。成立16个疫情防控专项检查组，聚焦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管控，重点领域疫情防控，暑期社会面防控3个监督重点，启动全覆盖集中检查，从细从实了解全区各单位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不仅对具体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更加大对职能部门、属地政府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不落实、落实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的发现力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向被检查单位反馈，由联系派驻组或街道乡镇纪检监察组织跟进监督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全面消除风险隐患。四、聚焦重点人群，积极稳妥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截至8月6日，通州区累计接种疫苗255.3万剂次，其中第一针134.4万剂，第二针121万剂次，全人群全程接种率超过90%。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共同发力的工作原则，聚焦一老一小和9类重点人群，强化服务保障，高质量推动接种工作。针对老年人开展科普宣传，以车接车送、老年人绿色通道等方式提供暖心服务。60岁以上老年人累计接种18.26万人。针对12至17岁人群，坚持集中组织与全面摸排相结合。学校通过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保障学生路程安全。各临时接种点专门为学生集体接种划分专区，实现专区登记、专区接种、专区留观、专人引导，全力保障了学生集体接种的高效性和安全性。自7月26日启动12至17岁人群接种以来，累计接种第一针4.8万人，接种率达到90%以上。 下一步，通州区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安排，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四方责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从严从紧防控策略，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好首都的东大门，全力维护城市副中心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的介绍。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好，西区第五排，左属第一位记者。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呢是提给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刘院长的。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那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德尔塔变异毒株与以往疫情的毒株有什么不同？谢谢。 谢谢，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今年七月份以来，造成全国多个省的新冠病毒的疫情，主要就是德尔塔病毒株的感染引起的。那么从目前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那么仍然属于中医的疫病的范畴。诊断呢，和我们去年所看的新冠疫情一样，都是以湿毒疫，它的核心病机没有发生更大的一个变化去的，就是一样的情况去的。德尔塔病毒呢，致病特点是发病比较快，那么病毒载量比较大，传染性比较强，这是今年看的一种情况。从中医的病因来看呢，属于热毒之盛。从发病的季节来看，去年的疫情呢，大部分是在冬春季节，那么气候偏于寒冷，这样湿毒疫呢加寒的特点比较突出。寒呢是中医讲的是一个阴邪，湿毒疫邪加寒以后呢，它的化热的速度比较慢，病人往往表现发热呢不明显，病情进展的相对缓慢。如果救治呢治疗不及时呢，一般需要7到10天会发展成重症或者是危重症。那么德尔塔毒株呢引发的疫情发病呢，今年看是一个以夏暑季为核心，容易出现夹杂有暑湿之邪。暑呢属于阳热之邪，德尔塔毒株呢引起的湿毒热毒比较之盛，同时又夹杂有暑邪，化热呢会比较迅速。暑邪呢又容易耗伤人的正气，损伤人的津液，所以说病人呢非常容易出现虚的这样一个特点。因此呢，患者的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来看，从去年呢略有所不同。他从病结合的发病特点，他只是临床症状上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去。时间呢比较快，发热的时间比较快，发热病人比较多，进展比较快，这也符合了暑湿湿毒加暑的这样一个病机演变特点去的。好，谢谢。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西区第五排右属第一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中医社这个提问也是想问一下刘院长，就是对于德尔塔毒株引起的新冠肺炎，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上有哪些变化？谢谢。 谢谢您对这个问题的非常高的一个关注去。对德尔塔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刚才从中医来看呢，仍然跟去年看的疫病没有更多的核心病机，没有更多的区别去。在中医治疗方面，仍然是参考了国家第八版的修订方案中的山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方案，以这个方案为核心。只是在使用推荐处方的时候呢，应该根据病人的特点做一些调整，尤其是注意要增加一些清暑热防香解毒的药物使用去的。那么国医大师周中英先生呢拟定了一个治疗方，在南京拟定了一个治疗方子呢，就是在这里面基础上加入了与藿香扁豆花这样一个清暑那热的这样一个药物去，从疗效看来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次疫情的邪热之盛比较快，所以说在治疗上呢应该早期的阻断疾病的发展，在着重使用清气凉营气血两清的治法的同时呢，一些中医经典的温病急救药物，比如说凉开三宝的止血散、安宫牛黄丸的使用呢，在阻断疾病向重症和危重症发